盼你去把它采，哦，盼你去把它采。

山河更壮丽，阳

自在西部，西部有一朵雪莲花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

西城的家，你见过唐宋人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宝塔。哦，古老的唐古老，你的情怀传下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 身材有力，哦，